一家两颗心，两个人不平，你没有声音，泛泪的眼睛，气氛结了冰，而我就像迎了新。 Something 来自萧敬腾，一首为数不多的很 R&B 的歌曲。那今天就是周天了，仅剩一整天的假期，临近工作日的时候总感觉说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，那不如就在一首歌曲当中找到一些灵感，一首 Joy to the World， 一起奔向快乐世界吧。

and gentlemen, this is Tia Rewright. I'm gonna tell you how to sing different. A one, two, three. 不同凡响来自袁娅维，她也算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可以唱歌这么飒的女生。那马上呢要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了，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结束她的巡演，就是让我们把青春拱手交出的郑钧来听《私奔》。这里依然是音乐加速度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艾珂。

乐加速度，快乐不迷路。 欢迎回来，音乐持续加速中，我是艾科。今天还是由我来做你的音乐副驾。马上听到一个高亢的嗓音，在这个需要穿秋裤的温度之下，来找一找夏天的气息。来自张惠妹，《夏天的浪花》。 有人说听过 EDM 的电子风音乐之后呢，就会觉得其他的音乐都属于抒情风。Red Heller 的声音真的是开口醉，然后分分钟可以捕获我们的双耳，所以呢，电音之后系好你们的安全带，马上变道啦！ 音乐快快快车道。 今天为你们准备的第一首怠速音乐来自哈林庾澄庆，我最摇摆。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呢，可以坐在车里 shake your body 摇摆一下。 只有我最 白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搞过来？啊，恰恰恰， 一首抖腿音乐 No More 也是在某款软件上火了一把，来自 Dragon City No More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，记得收藏。快车道的第三首提速歌曲来自纵贯线公路，换一种风格。 游放无边的海洋，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，如果你有所期待，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。 我说是未来，却一直回头望，有时放不下，有时不想忘，我知道你会感伤，但我已没有办法，总是要学着遗忘，学着疗伤，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。你说我总是荒唐，我承认我是荒唐，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过去美丽时光，顺着海浪，就像未知远方，过去做的缭乱，当我 撞撞才找到答案。你说我总是慌张，我承认我是慌张，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 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远方，给过去做个了断，让我的心去流浪，我要离开这地方。 这个大男人的声音，纵贯线，这个已经消失了很久的组合啊，总是很期待说这四个性格迥异的音乐人能够再次重组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音乐的怎么说风格和态度吧。音乐有态度，旅行也是如此。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，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。音乐加速度，旅行有态度。

来自 Coco 李玟，他给我的感觉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敢爱敢恨。爱恨纠葛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置身一下大自然。所以呢，今天为大家特别选送了一首来自 Coldplay 的不算新不算旧的一首歌，来赞美周末时光 Him for the weekend。这首单曲应该是 Coldplay 继 Rihanna 之后

这首来自 Elva 萧亚轩的《我爱我》Trance舞曲风格也算是同期为数不多的音乐了，当年也算是独树一帜了。可惜就可惜在当年 MV 拍的，哎呀，有点遗憾。音乐加速度，快乐不迷路，正在进行当中。再来一首清爽派，孙燕姿《Gucci Gucci》。

网友纷纷晒出解锁吴亦凡同款首饰的照片并评论，听新歌物百物首饰，吴亦凡同款首饰已 get。 吴亦凡首张专辑第三支中文单曲物已经在10月12号全网上线，这首歌由吴亦凡作词并参与作曲和制作，物是吴亦凡姓氏吴的谐音字。这首歌是吴亦凡对生活的解读，也是他历经成长后对人生的深刻感悟，表达了他真实无畏的态度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，西三环新兴桥到花园桥南向北，紫竹桥到航天桥北向南，以上路段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早上七点，起床，刷牙，洗脸。早上七点二十，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。七点四十五，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，给自己一个微笑，然后想到。今天是周末。 即使是周末，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六日早八点，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，快乐随时出发，音乐即刻加速， 音乐加速度，快乐不迷路。 继续音乐加速度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艾科。马上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小巨肺邓紫棋，《新的心跳》啊。 你看过太多悲剧，也受过太多委屈，你怕不愿回首的过去会一直延续，但生命够曲折才够

小的存在，你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。 这个时段的音乐快车道怠速歌曲就是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吴某筹的《就现在》，会有种喝了碳酸饮料的感觉，很刺激哈。继续提速中，来自信乐团《带刺的蝴蝶》。 快车道。 Summer Long 来自 Kid Rock。 感受过快车道的音乐之后呢，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，音乐可以加速，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啊。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，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。